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好，今日7月7日 live 嘅。的生意好啲，咁啊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你見到啦，有個嘉賓， 嗯， 你自己介紹我自己好嗎？ 我諗住你介紹我嘅添。OK， 好，我自己介紹自己。我叫 Margaret， 咁啊姓謝嘅，咁 唔使講。 我諗住全名啊嘛，身份證號碼啦，車牌啦，所有都報曬出嚟啦，所有私隱都諗住。我點識你嘅咧？係喎。我今天在想，我 今天怎麼認識你？ 是啦，我就想 什麼時候？ 我就想，通常那些人都沒說什麼從小變相識的，我發覺原來我是沖涼時認識你，好像我認識你太太而已，如果不是的話， 出街是不是？說得清楚一點， 我們一起沖涼的時候認識的。 是的，是真的，因為我們在玩 windsurfing， 然後在阿Pel那個， 在一個地方那裡，那他就其實都 沖涼的地方， 大家很開放的，很open的，大家都， 那就不是大家很open，不是 很open， 地方 open， 地方open，是的， area很open的，那就大家一起沖身，那我見到跟住，即係大家見過幾次面啦。咁跟住我，我唔知講話有個話題嘅，因為始終我哋玩開某樣運動咧，即係啲 windsurf 咧， 有啲 common 嘅嘢嘅， 有啲 common 嘢嘅。咁啊講啊點啊，你做咗啲咩？你話你 plan 咗未啊？咁樣咁啊，咁啊大家講我講講啊。咁原來你好怕死人啊嘛。 系啊， 有風你都唔肯聽嘅， 呢個唔係怕死問題，呢個係能力問題。 係咩？咩能力問題 ？plan， 我介紹下 plan 咩叫 plan。 其實咧，即係你對你行到某個速度個航速嗰陣時咧，你可以做到咧，淨係好似飛啪啪啪啪啪啪響上高。本來咧塊板咧，本來塊板咧就浸半浸水嘅，但係如果某個速度咧上到之後咧，就淨係離咗少少。 哦，飛航船咁樣。 少少少少。嗱，如果而家新嗰啲咧。有個 floor 往下低嗰啲咧，即係用飛行船嗰個講嘅，即係下低做一條嘢，然之後個翼咁咧，咁啊直可以飛起噶啦， 凌空 啊，好正啊咁樣， 好嗨嘅感覺啦，總之嚇。 其實呢啲我諗都係其實同創意有關啦。你而家將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流體力學咧，會 apply 咗唔同嘅嘢度。其實你會發覺咧，而家嗱講題外話少少啊，未入正題之前。好多嘢都係咁樣由呢啲咁嘅創意咧變出嚟。嗱，例如話好似航拍機，你知唔知航拍機啊？嗰啲直升機咧，啲機咧，啲人影嗰啲嘢咧，其實就係因為咧，摩打即係個 end 個 motor 嗰個嘅突然間就好果速咁咧，變得好快咁樣，即係可能突破咗個樽頸位，跟住咧就突然間有啲航拍啦，又或者好似我玩嗰個獨輪車啦，我玩嗰啲，我同我老友玩嗰只嗰啲咁嘅， 我記得喺你屋企 會爆炸嗰啲啦， 會爆炸啲， 我嗰只冇爆炸，我嗰只有靚 嘅，因為冇 made in 咩，所以唔爆炸。 都係 made in China， 不過係買最 top of the made in China。嗱，咁就其實突破咗好多樽頸位，例如話好似我哋而家等緊另外一個 generation， 就係話嗰啲電啦。如果你突破到嘅話，其實我哋嗰啲手機啊，好多嘢咧會再 long lasting 好耐。 佢話有個係可以咩誒離遠叉電啊嘛。 係啊， 如果有啦， 佢射上去嗰時可以有排玩到個續航力。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嘢都係靠啲 creative。你知啦，其實聽得多呢個節目嘅人咧，知道我係好提倡creative 創意。 即係我不嬲講咧。一個專業，以前咧我哋揾食咧，我都講，我睇下你係咪嗱，你又細我一個 generation 啦， 一定係啦，睇得出啦，好明顯啦，好明顯啦。 我就覺得咁嘅，以前咧就一項專業就可以夠你揾食嘅，咁以前有創意都夠你揾食嘅，但係我覺得嚟緊咧將會係咧要有創意加份專業，即係例如話好似你嘅專業係咩咧？ 是吃嘢同瞓覺冇乜特別， 呢個 你嚟介紹下我嘅專業係咪先？ 咁其實咧，阿 Margaret 咧本身係一個 accountant 啦，係嘛？咁你都係 OK。咁另外咧，我打佢三鎚咧，佢都讀咗個 law 嘅，好乞人憎，我好想打佢嘅。 係啊，跟住話再， 如果佢再讀埋個 E 嘅話，我就將個電話咧就 絕交嘅， 三師齊曬嘅，咁我接咗佢交啦。咁啊，其實咩動力令到你再讀個 law 咧？ 因為嗰陣時又後生啦，咁依家就已經冇可能再讀個 degree 噶啦，已經係咁嗰陣時又未結婚，又未生細路，咁我覺得啊，不如廿零歲，不如讀翻多個 degree 啦，咁樣 玩下， 係啦， 玩下 一個咁咪再咁我 我諗會好多仇家口咁樣出街。 你覺得喺你職業上有冇幫助咧？ 一定有，其實我是一個比較我應該叫做很 practical 的人，即一般香港人就覺得 practical 即係好實際的人嚟嘅。咁我讀咗個 accountant， 即係做咗個會計之後咧，就覺得咦，其實法律同埋會計好似好 hand in hand， 即係好似即係大家成日握住手嘅一件事嚟嘅。咁就覺得還願讀完會計，咁做咩唔讀埋個法律，令到更加好似增值嘅咁樣， 順便 嘅 啫，順手啦， 好簡單嘅一回事。 哇！即係等於買樽生抽，跟住買包衞生巾咁樣攬住買咁好似。 兜個豬頭定唔知乜嘢咁樣嘅啫，豬腳定咩嘅？係啦，其實嗰、那個嗰陣時係因為我諗後生咯，所以仲有嗰個諗法咯。咁依家就唔得啦，年紀大就係、是，所以就陣間就會啊帶入一個正題嗰時候，就會知道我已經又邁向咗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就唔係一種頭先你講話要幾多個 degree 啊咩啊 master 啊嗰啲咁樣階段啦。 其實我覺得咁睇嘅 degree 咧，某程度上咧，對一個 entry levels 嘅後生仔嚟講，或者一啲咧就初出茅廬啦，即係咁講啦，就會有啲幫助。其實你覺唔覺得嗱？因為我未試過好似你啲咁超級跨國大公司做過工啊。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係咪真係好有幫助咧？即係如果某程度上嚟講， 我只可以講係，尤其是我個年代添啦。我諗即係所有個父母都希望啲仔女話，梗係死絲裏邊起碼有一絲啦咁樣啦。咁就喺大公司做穩穩定定啦，好 stable 嘅，即係好穩定嘅 income 咁樣講那樣。咁我覺得就算喺我嗰陣時嘅年代，其實嗰、那個所謂嘅 degree 只不過係一個入場券。個入場券入咗之後，其實之後你喺間公司嘅表現，所有嘅嘢，其實我覺得係當你離開咗學堂之後，你學嘅嘢係多過你喺學堂學嘅嘢。 嗯， 咁係啦，唔知道答 唔答到你問題。我想問一下咧，另外就話我唔講你公司名啦， 唔好開名啦， 係咪公司？ 係咪公司？ 係咪公司嚟嘅？咁其實佢哋對嗰個 degree 啊嘅文化，好似算唔算好重視咧？定係會多啲注重你個人能力咧？ 好似頭先話齋，其實譬如話人事部，因為我妹都係做 HR human resources， 其實好似話齋，依家喺普及教育咗咁多年嘅情況底下，其實 degree 只不過更加係我個年代，我都覺得只不過係入場券。咁其實係依家已經係普及教育咗咁多年之後，這個 degree 其實你問我係貶值。所以點解咁多小朋友咧，除咗逃避心態之外咧，我覺得好多都係即係唔想出嚟做嘢，或者係所以繼續讀書。另外一樣，我覺得係因為 degree 已經貶值，所以佢哋繼續要讀 master。MBA 一路讀上去，因為覺得一個 degree 其實周街都有喎、哦。咁你依個所謂嘅 entry 嘅 ticket， 即係個入場券，其實已經唔起到更加大嘅作用，因為佢哋再退更加所謂嘅高啲嘅 academic 學術嘅嘢。其實你問我，我覺得好似話齋，其實到最後你喺公司係咪能夠平步青雲又好，即係一路可以進步又好，其實嗰、那個入場券只不過係嗰剎那。之後你遇到的人同事所有的事其實更加決定你之後你在間公司的好像說叫做際遇啊命運都好啦，係啦。 但統計其實點解講呢啲咧？因為其實咧今日咧阿 Lance 都問我個題目咧好圓咯、啊， 圓啊、 都一啲都唔生意好啲啊！因為生意好啲咧，響城寨算嚟講咧一個好同臭嘅一個節目。不過咧就預告俾少大家知啦，我哋嚟緊有一啲變革。我哋頭先啱都開完會講關於我哋城寨嘅一啲節目去向。咁我哋嚟緊咧都會再分工細啲，會做一啲咧更精彩嘅節目。咁大家希望繼續。subscribe 我哋啦，系咯。咁嗱，咁啊未入正題之前咧，咁啊嗱，我依家講翻一啲我要對啲讀者嘅一啲回應啦。咁啊嗱，首先就上一集啦，咁啊阿Gordon 啦，同埋阿楊師傅。3500幾好似， 系啊， 唔知3600未啊， 系破紀錄啊， 破咗生意好啲紀錄。 珠玉在前喎、啊。我怕我呢一個好大壓力喎， 唔使驚， 再錢， 你放心， 我唔可能牛肉再後。 唔係啊，我前低唔使驚。 你將佢出場， 我包佢噶嘛。 再多個豬肉在前，我牛肉再後就唔好意思喎，真係嚇。 我哋包艇好耐嘅。嗱，我覺得做人咧，其實最緊要咧就即係樂觀啲面對，其實又冇所謂嘅。 係隨緣啦，隨緣啦。 嗱，其實今日我哋講嘢都係隨緣嘅。咁啊，講翻先啦。咁啊，首先多謝翻上一集啦，啊兩個嘉賓啦，咁啊非常精彩，咁啊都同埋咧，上次嗰個 topic 咧，可能咧啲人好興奮啊，即係講到中國福街啊福啊，我唔講，我福中國福街，香港就有運行，咁其實係嘅。咁呢個咧，咁啊有個有兩個網友啦，就同我交流咗。先講講阿佳先，咁啊琴晚問我，咁我就死都唔肯講啦。咁阿佳係廣州人啦， 廣州人啦， 廣州人， 哦，廣州人，廣州人， 咁啊廣州，咁佢其實咧佢嘅意識形態或者我哋叫 mentality 咧，係比更多香港人更加 即係有呢個世界觀，或者有嗰、那個對一個和平啊，或者一個公平嘅一個追求。 嗯嗯， 即係我哋叫更加係叫普世價值。佢問我：喂，大恩，你翻大陸工作，你又面對一啲咁嘅撲街，即係有啲人好、 嗯， 即係你知啦，幾勢利嘅。 嗯嗯， 尤其是我上海出差啊，北京嗰啲咁咧，嗱，好得意啊！北京咧就唔睇唔起上海人嘅。 嗯， 我假如是那個。这个地道，你们就是摸到啊！ 同样地，上海人都唔睇唔起北京人噶。 冇错啦，咁、嗯、所以咧，其实你话佢哋嗰种总即系嗰种嘅叫做对其他嘅省份嘅睇，更加唔好讲一个上海人会唔会睇唔睇得起一个贵州人咧、 嗯嗯？ 一定睇唔起啦，唔使讲啦。对海南省，自然觉得海南省系一啲野蛮生翻嚟噶嘛，佢觉得。 嗯嗯， 即系所以我自己其实遇好多，你都遇到啲咩咧？例如话。一去到就整啲二锅头俾你饮。 嗯。 咱们是兄弟，不给面子我啊！这咁。 可唔可以打字幕呢？条我听得明啊！讲笑。 咁其实同埋或者系一啲做啲好卑劣嘅嘢啦，见到佢哋、嗯，又或者狗肉节咁样，佢哋话啱啊！呢啲我哋 文化嚟嘅， 我哋咱们这文化玩就要接受咁样，咁、嗯嗯、我就唔能够接受嘅。咁、嗯、所以你问我，其实我阿佳系话翻俾你知啊。我上去就盡量同佢哋少講一啲意識形態嘅嘢，即係盡量做生意做生意。如果佢逼到埋牆，揾啲槍指住你，一定要你接受咗我嘅，你話要我接受毛澤東係一個好人咁樣，咁我對唔住啦，我會冚電腦，然之後話對唔住啦，我唔能夠做你生意啦，因為我覺得生意好多嘅啫、 嗯， 即係如果你要我接受一個嗱、啊，當然因為可能佢哋知識或者佢哋認知問題啦，佢哋教育冇話俾佢知毛澤東其實殺咗一億人啊。由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同或者將佢嘅紅色革命嘅思想去到咩柬埔寨啊、波爾布特啊呢啲咁樣，其實害死好多人，仲未計以前佢打仗嗰陣時點樣出賣中國啊，而同日本人合作啊啲咁樣，有曬記錄噶啦。但係入佢哋係唔知道，咁所以佢我唯有就同你唔講。如果佢真係要逼我啲咁嘅意識咧，我就話唔做咯。阿佳滿意未呢個答案？咁所以咧就其實都唔使太多愁善感嘅，因為阿佳反而就好多愁善感咯。咁我呢度都多謝你，即係反而係對香港人嘅關心。咁呢樣真係好難得，即係有個即係其實於中國九成係你啲咁嘅人咧，咁中國有得救啦。咁我唔會移民噶啦。講開移民，另外一個讀者又問我關於移民嘅問題喎，咁佢俾一條好有心地咧，就俾一條孫柏文嘅一條片我，但係太長啦，我睇唔曬，咁我睇少少，咁同阿林姨姨，哇都幾好 rate 喎 ，kick rate 都幾萬 kick rate 喎，幾犀利喎，咁咧就話咧，佢話要移民嘅話咧，美國唔係一個好選擇，你點睇美國係咪一個好選擇？ 哇！你問我好尷尬，你頭先啱啱先講我喺美國公司做， 係啦，我知道你。 即係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你而家咁樣問我， 嗯， 我應該咁講，因為陣間我哋會講個正題啦。咁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啊，其實你邊度國家都好，其實我講得遠少少，宗教性少少嘅嚇。嗯，其實去邊度都好，其實最緊要係真係你自己個心係點樣。好啦，咁講到好遠咧，咁跟住阿 Lance 個表情就即刻話講緊乜嘢啦，咁 樣 可唔可以打字幕啊？咁樣其實因為喺即係我係啦，其實我係佛教徒嚟嘅，咁、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就話點樣，譬如你去到某個地方，其實我好容易咧係俾周遭個環境會影響。 嗯， 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個地方好污糟、好邋遢，跟住你就即刻好生厭啦，好明顯。跟住個地方哇，好似馬爾代夫咁樣，哇，一定好開心啦咁樣。咁、我哋成日每一日其實都去俾呢啲咁樣嘅外境所影響自己嘅開心唔開心。 嗯， 其實就係咁樣嘅。 嗯， 咁頭先你講到美國啦，咁我美國只不過一個例子啫。譬如就其他好多國家，好多人而家講緊都去台灣移民啦，有啲其他嗰啲國家好似都講緊。好似我而家香港都好似係咪好多人？移民好似我唔知係咪，或者係啲仔女都陸續咁樣嚇離開香港啊，類似咁樣。 先戴少少頭盔先。 係。 嗱，一陣間我講個命題咧，講啲緣啊，或者一啲冥想啊有關嘅嘢咧，咁我哋都係一啲即係其實大家都學緊嘢嘅啫，唔係專家嚟㗎。戴個頭盔先。咁另外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你話台灣啊嗰啲即係咩移民啊啲咁咧，咁因為咧阿 Margaret 咧本身咧個人咧就已經離曬地㗎啦。咁咧，佢真係潛心，佢係潛心去做一啲即係可能啲即係一啲可能思想上嘅一啲修行啊。所以咧，佢對一啲嚟話，佢連藍絲、黃絲佢都唔知係咩嚟嘅。 哦，好啊，唔知 道啊。係啊，佢今日同我講藍絲、黃絲，我話可唔可以介紹下咩藍絲、黃絲？ 我又好開心地咧，因為當年咧。 國教嗰陣時咧，佢哋係全家總動員去咗政府總嘅、嗯，我都見到佢哋很正宗，我哋大家一齊都嗯。即系都好开心，我、 啊、 见到你，系我见到你，即系起码你对一件事嘅善恶咧、嗯，你识得判断咯，即系未至于话真系离地到咁样。 我有问题啦，系先，啱就想问 Margaret， 你话、嗯、即系讲善同恶嗰样嘢，如果去一个地方系恶嘅人多过善嘅人，你怕唔怕？可能你自己去到移民地方之后，可能你自己冇嘢啦，你嘅即系修养够高啦，你嘅仔女或者你嘅家庭，可能系要放低你自己道德水平，先至可以喺个地方生存，会唔会移民啲地方咧？ 其實真係嘅，去到嗱，即係好似頭先啊，即係幫我戴咗咩頭盔係咪啊？嗰、那個信義叫頭盔係咪？好彩你幫我戴咗個頭盔啫。我其實話係佛教徒係，其實我都係所有嘢其實都係初學階段嘅、嗯，或者可以講係啦。咁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咁我就未去到咁高境界，就係話 出於烏來而不染。 係啦，嘅意思係講緊，譬如屋企身邊嘅人，其實就算自己幾，我起碼我而家境界啦、嗯，所謂境界啊，起碼我自己嘅心境啦，冇講境界咁誇張啦，就係可能喺我嘅。情況，我覺得我自己某啲嘢係容易去 let go 或者成，但係去到小朋友啦，因為我有兩個女啦嚇，個屋企人啦，咁其實係難嘅，起碼喺我依家嘅心境嚟講，未去到可以話即係因為小朋友一樣嘢，我可以完全係唔理佢哋嘅。譬如啦，你喺美國，頭先啱啱最想講美國。如果你問我真係好講一個唯一個 worry， 我覺得最 concern 嘅就係、是嗰、那個跟嗰、那個係啦，嗰樣嘢，呢、這個係真嘅，呢、這個係真嘅。係啦，咁所以頭先雖然我講個講咗一個一個 concept 出嚟啦、嗯，就話其實自己嘅心境自己調，嗯、就盡量唔好俾外間嘅嘢所影響到。咁、嗯、呢、嗯、個即係盡量自己收啫、嗯。但係去到好似我啲初哥啦叫做嚇，咁、嗯、譬如小朋友嘅生命安危嘅，我係咪可以完全係視而不見啊？都我唔受影響，我唔理啊，係做唔到。嗯起碼我做不到，因為境界有些人可能真的得的，因為真係可能我哋叫做話嗰啲已經係睇通咗某啲嘢，嚇、咁可以真的做到的。 或者不如講講我對嗰、那個我對美國，即係如果你選擇美國啦，咁嗱，我當然要揀啲優點啦。咁、 嗯嗯、 我覺得嗰度第一好民主、好自由啦。嗱、 嗯嗯 啊，有種族歧視嘅、 嗯嗯， 有一定有。OK， 其實我感受到嘅，例如我喺聖路西咁樣，咁因為聖路西好啲，因為咧好多印度人啊，好多中國人啊， 好多種族都 好多種族喺度啦，影響嗰度做，因為嗰度咧係一個接受一啲，不過有好處就係喺聖路西嗰度咧，就相對嚟講一啲高科技。咁佢哋接受一啲唔同人，因為好似 Google 咁樣，有一 part 個 CEO 佢都係一個印度人嚟噶。咁、 嗯、 人哋係接受多元嘅、 嗯， 即係用人為財，唔、係用人為親。嗱、呢個就係美國嘅好處啦，用人為財。咁如果你真係下一代嘅話咧，喺嗰邊咧，你個細路咧，我識嘅年薪二三十萬美金嘅人絕對唔少，都係一啲中國人，都係啲或者香港、台灣移民過去嘅。咁、你喺嗰度唔需要擔心話你唔識哦，我爸爸不是你家就不行啊啊，冇嘅冇呢樣嘢嘅，人哋真係會係因為你嘅能力 ability 啊或者啊你嘅嘢係俾你做到某啲嘢，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開心，同埋食物啦、天氣啊，樣樣都好，唯一就可能我你話齋咯，太容易有槍械啊啲咁樣，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評分嘅話咧，我就如我唔答啦，呢、這個答案我交俾咩咧？交俾我哋中國領導人咯，中國領導人大部分啲仔女都係響美國嘅，咁已經俾咗答案你啦。咁你諗下啦，佢哋呢班人叻到透啦，亦都知道好多唔同嘅內幕，有啲數據，咁佢都揀嗰度嘅話，都唔會點差啦啩。即係好簡單啫嘛，兩條隊排嘅兩檔雲吞麵，嚇、一檔好多人排嘅，一檔哇大佬冇人排嘅，又唔見過去呢個一路一帶一路嗰啲地方咩波斯尼亞嗰啲咁靚嘅，冇人去噶嘛，係咪先？咁你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咁好啦，咁呢、這個我 問題 就好啦。跟住咧就話大陸經濟咧越衰，唔會生意好啲。年青人上去仲有冇機會呢？咁好彩喺咪前咧，我就同阿 Lens 咧已經做咗個演練，咁我變咗個答案咧都幾堅固啦。咁就係話咧，好彩去得早，我就咁咧就所以咧都仲叫做有揾到啖食。咁阿 Lens 話：喂，咁樣 Diane 咁咪即係話我遲咁啊，即係。一定是遲的嘛，因為遲和早是相對的嘛，咁我早到， 實會有人遲㗎， 咁我唔係，我意思是話咧，係嗰個行業的早或者遲，例如話我當年 IT 啊入去就很容易做到，即係因為相對嚟講佢哋落後啦，咁其實而家都仲係落後嘅，因為佢哋冇辦法啦，好多係 broad 咗而家，越 broad 越多，越 broad 越多，例如話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唔使講啦 ，Twitter， 連嗰個 LinkedIn 都。 我講好多次啦 ，LinkedIn 都甩 block， 我唔知點解甩。 嗯嗯， 呢個其實係一個職業嘅一個介紹啫嘛，嗬，即係介紹自己嘅事業啊呢啲嘢啫嘛，都要俾人 block。咁所以越嚟越鎖國。咁正如我上一集嗰個題目啦，佢越 PK， 我哋越發達，因為我哋接受外來嘅資訊咧係源源不絕。 嗯嗯， 即係好似我唔知大陸阿佳和嗰個知啦 ，Netflix 如果唔翻牆嘅話，睇唔睇到咯？我就睇 Netflix 嘅話，睇得好開心啦。啊，最近睇《福爾摩斯》啊，或者睇呢個希特拉對呢個與納粹啊啲咁樣，其實會增長好多知識。你去到一啲 exhibition 啊，或者去到一啲外國人嘅地方，你同人哋傾偈，你唔係講小蘋果啊，你唔會講呢、這個啊。钓鱼的大学说的不会的嘛，我们是讲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来说你怎么看纳粹啊，希特拉他一九几年的时候跟着这个1920几年开始跟着组织他的政党跟着被人拉埋坐监坐了9个月这样。那这些你跟你讲人家觉得有点了道啊，跟着会慢慢跟你倾偈。咁其實生意就咁翻嚟嘅啦，即係生意或者事業都好啦，人哋會令你另眼相看。咁好啦，咁啊講翻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上去做嘢嘅話咧 ，OK， 利用我諗盡量利用你自己嘅眼光同視野咯。 嗯， 你都好似嗰陣時都翻過大陸做嘢噶嘛？ 話好多年前啊，唔好講個年份啦，咁大家就知啦，即刻唔可以報咩年份。我好耐年前翻過一年 station 喺上海嗰陣時， 你覺得自己有咩優越咧？對佢哋嚟講，有冇優越啊？ 首先我嗰陣時應該講因為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大陸仲係比較喺上海嗰陣時都比較落後嘅、落後嘅意思係講緊連啲高架咧嗰陣時都叫高架啦、高架都未完全起好嘅，咁你都可想而知其實幾多年之前啦，咁唔講啦，其實數下都知幾多年前啦。咁點解公司派我嗰陣時過去係因為嗰陣時會計真係冇人。咁所以咧就要我上去睇，都睇埋啲風險管理啊咁樣。咁所以但係嗰陣時頭先你個問題係講緊優越係咪頭先？ 有啲咩點解你有咩優點？ 即係我優點公司先，我講就話齋，因為一定㗎啦。嗰陣時講咁多年前嗰陣時，亦都未係上去，都未係咩金融嘅中心啦，未係打造成金融中心嘅嗰陣時，未打造成金融中心嘅。咁小妹啲中文又唔係好好啊，可能用詞又唔係幾好啊。咁所以嗰陣時其實係小會計界嗰啲人嘅，咁所以好順理成章就會派我哋香港人就上去啦。 所以咪就係咯，當年冇。你有咪點咯？ 咦，又想翻嚟又問啦。嗰陣時因為有 CEPA 之後，你開放咗自由行，即係香港啲專業可以上去即係執業啦。但係而家佢哋即係嗰個會計事業都好多話培訓咗好多人才。咁調翻轉而家上去做會計，仲有冇呢個優勢喺度咧？ 其實咪就係好似頭先啊 ，Anthony 啊，唔係 sorry 啊，大 N 話齋 啊，冇嘢聽，小心 。大 N 話齋就其實係真係難嘅，難嘅，因為會計始終都係早入去嘅，好似頭先大 N 話齋technology。可能是比較到依家 都仲好啲，因為咧，其實唔係得罪講會計，有咩變化？ 係啊，其實係好固定，其實好固定嘅一個 profession 咯，可以係你唔會話即係因為唔似 technology 咁樣啊，即係你可能。淨係手機，我女都唔知道，即係哇！今次又有新款啦，即係舉個例子，根本就日日即係好多時嗰個變化，可能連 customer、consumer 都 catch up 唔切嘅，基本上係。 但係咁喎，會計巨文咧，哇！第一節都講完咁滯，所以你就驚會冇嘢講。會計咧，我聽講話咧好多咧，啲科即係四大 四大行， 四大行啦，上到去咧有啲都唔敢簽啊！而家大陸嗰啲嘢，不過你唔方便講，唔好講啦。 我朋友講咗好多 share 咗一啲故事。 咁所以咧，我喺度即係 wrap 翻啦，即係話如果如果你係嗰、那個點講咧，係一個新嘅嘢，而係佢哋冇嘅話，而你有嘅話，咪得咯，即係冇前後嘅。例如話聽日啊話啊。你做一條假設啦，阿 Lens 做底褲出嚟，條底褲好特別嘅，上 唔使換嘅，一隻七件嘅，都可變立衞衞生內衣褲， 唔使反轉又反轉嚟著噶，係咪？ 唔好發達咯，呢個 係啦，可以著30日嘅，係咪先？跟住攞出嚟俾只貓聞一聞，掃一掃， 都冇事，都冇事，冇暈低嘅。 當洗完嘅， 都冇死嘅啫嘛。 當洗完嘅，俾只貓掃一掃，係咪先？舒筋活絡，比林林掃一掃仲好添。咁即係你咪可以上去做咯。 所以冇問題㗎。 即係要話係咪叫開放牛咯？叫做做一個生意。 又唔可以講開放牛，開放牛嗱，開放牛有少少負面啊。 嗯、 但你食頭啖湯得唔得咧？ 係咯，冇聽過頭啖湯呢個字，係啦，我都覺得頭 啖。因為以前成日話上頭啊，上開放牛咯咁樣，個講到 好 慘啊！講到 hardship allowance 咩 hardship allowance 嗰時，我年代話大家都知道咩年紀，一講到呢個字就好難受。咩叫 hardship allowance 咧？就好似學話齋啦，就係話開放牛，你上到去係好辛苦，好同事係啦，係 special allowance 嘅。我啲同事係可以去到，譬如我哋嗰時做 audit 啦，係講幾十年前啦，去幫一啲國企上市啦。咁係點樣咧？去到咧係好凍啦，天氣唔知零下幾多度啦，跟住咧係居然咧係嗰啲水係凍噶。 哦， 咁你係咪好 hardship 啊？係非常 hardship 嘅。咁但係嗰種 hardship 咧，所以公司係咪補償你咧？所以我哋就 hardship allowance。 嗯。 但係依家香港人 送個大仔俾你， 你話 夜班 咁呢個又 OK 啊？呢個 得唔得？ 係咯，係好 OK 噶，係好 OK 定係去間公司啊？咁樣。 係咯。 咁所以 系 唔知谂咩噶咯，话 系啊，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其实嗰个年代咧，真系有呢啲嘢。但系呢家我知道咧，譬如好似会计界咧，其实系已经冇呢种 hardship allowance 噶啦，已经系。 因为上高已经系有啲人已经做到同 replace 到你。 系啦，同埋最紧要系已经唔 hard， 即系已经唔 hardship 啦，已经生活环境又舒服又剩，系咪先？ 所以我头先我又中又中啦。咁我头先所讲啦，所以一个专业你一定要加创意。 嗯， 喂，其实会计有冇创意？我觉得梗系有啦， 系有嘅。 其实梗系有啦，你点样嚟话？点去同个去凑客啊？点样可以去令到佢更加明白你嗰盘数啊？好似最近啦，嗱，万达定唔知某个大陆嘅地产商咧，出嗰个新佢嗰、那个一个年度嗰个发布会咧，即系讲嗰个即系嗰个叫咩啊？业绩啊？ 业绩系 几页 PowerPoint， 好简单。有啲火箭啊咁樣，有啲樓喺度咁樣喐下喐下咁樣，我多幾個 percent 啊咁樣，幾頁嘅咋？咁呢啲咪就係個創意即係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始終都係一個專業跟個創意冇死嘅。好啦，跟住咧就話另外美國税制咁樣，我同嗰、那個咁我應該答咗啦。美國税制嗰度點咧？咁其實咧，佢話想叫我嘉賓出嚟講嘅，但我覺得咧，因為呢個太 niche。即係唔係個個人 美國嘅 tax system 添啊？ 一嚟咧，二嚟咧就話唔係個個需要。咁咧，我如果你真係有嘅話咧，咁嗱，麻煩你 PM 我，我嗰邊有啲朋友咧係做呢啲會計，咁我唔會收傭，你放心。咁啊，哇，都有啲即係得翻三分鐘，咁我繼續 overrun 啦，咁啊 overrun 啦。咁好啦，咁我繼續答埋，不如答埋啲即係唔係答埋問題，講埋一啲我上個禮拜想講未講嘅嘢，其實好多噶。OK， 講爽今日，你有冇睇一條片咧？一個賽馬咁啊，講贏在起跑線， 係咪巴基之星啊？ 巴基之星咁啊， 咩嚟嘅？ 即係如果以一個咁離地嘅嚇， 可能唔知咩嚟。 堅離地啊，真係 堅離地城， 堅離地嘅係堅離地嘅。 佢而家唔係住堅離地啦。好，唔好講呢啲。咁咧，佢嗰個咩咧？嗰、那個比賽咧，就嗰個賽馬咧，就話只馬咧就一開始就脱腳，就 扭走， 即係爭成幾隻馬位。咁去到尾咧，追翻轉頭。 係。 咁咧，其實咧。啱啱啦，咁我點解又想講呢樣嘢咧？啱啱咧就其實 贏咗起跑線先，你講緊係咪？ 咦呢、這個問題我想駁你喎，百二之星。啱啱我睇個立場新聞有個即係平民寫咧，其實呢只馬個背係即係嗰個血統唔簡單嘅，同埋只馬佢本身即係佢天生血統係跑一個中長途型嘅，佢係初頭速度慢，但係後屘會好有後勁嘅。 你我諗咧，即係我捉嘅 point 同你捉嘅 point 唔同啦。你講緊嗰個係就馬嗰只 daddy 嘅 講 緊 啲人係嘛？ 我講緊即係將要比喻翻人咧，其實咧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學無前後，達者為先。無論你自己嗰、那個例如好似讀書啊嘛，我哋頭先喺出邊都討論緊讀書，你聽到啦。咁你話讀唔到書，咁咪讀唔到書咯。咁即係盡咗力，我覺得只要盡咗力咪得咯。咁但是我點解咁講咧？因為啱啱咧，琴日啦，就係、是、中學放呢、這個小學升中， 小學升中。 咁我見到有啲人咧，就因為今年係拍得幾好嘅，因為今年小學生比較少啊，小生。咁、因為馬騮年嘅人啊，咁啊變咗咧、就會係少人讀，即係競爭啦，90%+。 好犀利，即係派到頭三名字。 咁、但係其實就算係真係派唔到嘅話，見到啲人咧喊曬，慘命啊，黐死啦咁。咁其實咧，我真係想同你講咯，即係話其實做人咧，有乜所謂啊？你即係。 我覺得一陣間我哋講嗰個話題咧，某程度上有啲嘢係幫到一啲我哋所謂講緊嘅，即係先天不足。咁我之前我講好多次啦，例如好似肥佬禮咁樣，佢講得好啱噶，我非常認同一句嘅，貧窮對佢嚟講一個好好嘅經驗。咁呢啲對唔住啦，啊，你冇。 其实你有发觉到你不好熟我嘅啫。 喂，咁啊，嗱，我哋好开心啦，都入正题啦，我哋都讲咗一节啦，所以你使乜担心啊？其实嚟嗰阵时佢好担心。好，咁我哋一阵间继续我哋嘅生意好啲。 好。